极简汽车资讯，拥抱汽车生活。现在进入方向盘俱乐部。 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Hello，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这里是方向盘俱乐部哈，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东风南风涿州专营店的销售经理刘经理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刘经理给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保定东风南方涿州专营店的销售经理刘晶晶。 嗯，其实刘经理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来过几次了。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带来什么样的福利政策了？ 那今天呢，那个主要呢是 针对我们本周六在23号、我们店呢将会举办这个11提前大放假的这次活动。那这次活动呢也可以是让客户提前享受到我们这个10月1车展的政策。在活动当天呢，这个只要是成功订购我们东风日产和东风启辰的任意一款车型，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购置税减免，包括3年的免费保养，以及这个原厂导航、交强险、车船税等等这个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同时呢，在活动当天呢，我们还会准备了20台特价车，啊，这个呢也是先到先得。如果说那个客户呢担心这个买贵，我们在当天呢还可以和客户签署这个11的保价协议，保证让客户呢能够买到比11车展还要优惠的这个车辆啊。 还有呢？ 还有就是在活动当天，只要客户到店，就会获得我们这个赠送的这个电影票，或者是这个腾讯会员，啊，然后这个订车的客户呢，还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些这个幸运转盘，包括砸金蛋的活动，都这些活动呢都是100%中奖的。那针对这个老车主，啊，尼桑或启辰的这个老车主呢，只要是介绍朋友到我们店购买这个日产车的话，可以获得300元的一个维修保养积分。那介绍购买启辰车的话呢，还可以获得一个500元的一个现金红包。 其实说了这么多，就是在本月的23号，也就是本周六，有一个11提前大放假的这样一个活动。 对。 那么在活动呢，比如说你购买了东风日产的任意一款车型，都会有很大的这个优惠政策，以及呢，在活动当天还准备了20台特价车，先到先得哈，来晚就没有了，是这意思吧？ 对对。 那么在活动当天到店就可以获得赠送的电影票以及腾讯会员等等等等哈。如果你订车成功的话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好礼等着你。也就是在本周六哈，本周六的23号，在什么时候啊？是下午还是？ 这个是主要是针对23号全天的。 哦，全天都可以。 对， 好， 只要在23号进店就可以。 好，那么如果你正打算购入一辆启辰的汽车的话呢，不妨在23号去到店去看一看哈。地址在哪儿啊，刘经理？ 我们地址呢在这个涿州的这个城西北街36号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 电话是03123669210哈。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打这电话来进行咨询，03123669210。那么在刚才节目开始之前呢，刘经理也跟我说这个刚是从郑州出差回来是吧？ 对对对。 是去做培训了。 对，刚培训了一款这个东风启辰的一款新车。 新车、 啊、对， 是启辰 D60。 对对对。 那请刘经理先把这一款车给我们听众大概介绍一下呗。 好的。那启辰 D60 这款车呢，是在9月8号，然后东风启辰呢在这个品牌的7周年庆典上发布的一款全新轿车啊。当时呢它的这个定位呢也是这个高品质智联轿车，也是第一款这个采用我们这个东风启辰全新 logo 的一款这个车辆啊。那这款车呢，这个我因为刚刚培训回来，然后我也大概的总结了一下这款车。那这款车呢就是高颜值，然后高科技高品质啊，在这个外观方面还有它的科技配置方面还有这个品质方面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刚才也说到的是启用全新的 logo 的车型。 对对对。 而且呢也说到了，无论是这个配置方面呀，科技方面以及外形的方面，都是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也是非常出色的一款车哈。 对对对。 那么这一款车现在店里有现车吗？还是 目前是没有现车的。然后目前呢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网上可以查到相关的图片。然后这款车呢是预计是会在10月1号或2号然后到我们店。 那现在是怎样一个销售政策呢？是提前预定吗？还是？ 对，目前现在呢是开启的这个预售阶段，然后预售阶段呢，这个目前我们专营店呢也是开启这个为客户呢这个准备了一个这个针对性的预售政策。只要客户呢在这个预售期之内，然后这个只要交纳1块钱，然后就可以这个享受我们预售期之内这个启辰 D60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优惠政策。 就是1块钱就可以。 对对对， 就可以预定。 对，包括它可以享受这个动力总成的终身质保啊，就是发动机变速箱终身是质保的。然后包括还可以享受这个终身的一个流量大礼包，因为咱们这款车是智联科技是它主打的一方面。然后它这款车呢是需要这个流量包的啊，包括它的车载 WiFi 啊，一些这个高德的在线地图

徐佳莹的身骑白马，欢迎回来方向盘俱乐部哈，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东风南风涿州专营店的销售经理刘经理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刚才刘经理也说了，在本月的23号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哈，来刘经理给我们听众再介绍一遍。 好的，那在本月23号，也就是周六啊，我们店将会举办这个11提前大放假的这样一次活动。 嗯， 啊，那这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客户呢能够提前在10月1日享受到我们这个11车展的一个政策。 嗯， 啊，然后那个那在活动当天呢，我们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购车优惠。 哎，刘经理，这个活动是23号开始，几号结束？ 23号啊，是23号， 就只有这一天。 对对对， 嗯嗯，好。 啊，然后那在活动当天呢，在23号当天，只要是成功订购我们这个东风日产和东风启辰的这个任意一款车型，都可以获得这个购置税减免，包括3年免费保养、原厂导航、交强险等等这些一系列的这个优惠政策。那同时呢，活动当天呢，我们也是准备了20台的特惠车，啊，这个特惠车呢也是先到先得的。啊，如果说这个客户呢担心这个会比10月1日买贵，啊，那也不用担心，在这个大活动当天呀，我们也会跟客户签署这个保价协议， 嗯， 保证能够让客户呢买到这个比11车展还要优惠的这样的价格啊。 还有呢？ 然后在活动当天呢，客户只要是到店，我们就会这个赠送客户这个电影票啊，或者这个腾讯会员。啊，如果说订车的话呢，可以参加这个幸运大转盘呀和砸金蛋等等这些活动啊，这些活动呢也是100%中奖的。那针对这个老客户方面呢，这个尼桑或者这个启辰的老车主，只要是介绍朋友到店购买这个日产车，都可以获得一个300元的维修保养积分。那介绍购买启辰车的话呢，可以获得一个500元的现金红包。 嗯，可 可以说是在23号只有这一天是有一个非常大放假的活动。 对， 刚才刘经理也说到了，只要你成功订购东风日产以及东风启辰的任意一款车型，都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优惠政策。同时呢，在活动当天还准备了20台特价车，先到先得哈，如果来晚了就没有了。 对， 那么活动当天的到店就会赠送电影票以及腾讯会员哈，订车成功的还会参加大转盘以及砸金蛋的活动，都是100%中奖的。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听众，如果你有这个打算购入一辆东风日产以及东风启辰的汽车的话呢，不妨23号到店去看一看。地址呢是在涿州市的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电话是03123669210，03123669210。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刚才刘经理也说到了，自己是刚从郑州出差回来，去培训这一款车型是吧？叫做启辰的 D60。刚才也说到了这一款车呢，无论是配置、科技以及品质哈，都是一款非常好的一款车型。 对对对。 嗯，那么请刘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一款车，它的这个售价是多少钱？ 这款车呢，这个一共有6个配置，然后手动挡是3款， 嗯嗯， 自动挡3款，它的价格呢是预售价是在7到11万， 嗯 啊，然后有可能实际出来价格之后呢，可能还会比这个6A 的要稍低一点， 哦，还会优惠一些， 对对 对， 嗯嗯，好，来把这款车型给我们听众做一个介绍。 好的，那这款车呢，这个首先这个因为我刚刚培训回来，然后这款车给我的感觉呢，首先就是这个外观啊，这个高颜值。啊，那这款车呢，因为这个也是延续了这个启辰 T90 的这样一个设计风格啊，是采用的这种风雕美学的这样的这个设计理念，所以说它这个在保持这种高颜值的这个前提下呢，也这个更加这个降低了它这个风阻系数。 嗯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它这个车呢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的这个智联科技方面。啊，在智联科技方面呢，它这个车呢是配有一个这个8寸的一个电容屏，高清的电容屏。那这个电容屏呢，这个可以实现我们这个人机的真正互动啊，然后包括这个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语音交流啊，都可以这个让我们这个直接可以用语音就可以操作这个这些像空调啊、导航啊， 哦， 等等这些功能。 语言交流的意思是，比如说我跟他说一声“你好，启辰”，他就会自动的。 对对对，他就自动的会回复你， 嗯，会回复我， 啊， 比如说开空调，他就会自动的去开空调。 对，只要你说我感觉冷了啊，他自动会把这个空调会给你调整到相应的这个位置。 嗯， 啊， 比如说我想去附近的加油站，他也会来帮我把加油站给找出来。 对对对。 嗯，也是越来越这个科技化了。 对。 嗯，还有呢？ 然后那个，另外就是这个提到这个。语音识别这方面， 嗯， 因为像这种车呢，可能像其他品牌也会有类似的这种语音识别的这种技术， 嗯 啊，但 是 我们这款 D60那个搭载的这个语音识别技术呢，也是采用的这个科大讯飞这家公司这个来做的。那这个科大讯飞呢，在做这个语音识别这个领域，也是目前我们这个国内算是比较权威的啊， 哦， 这种。然后我们采用的这个语音识别呢，也是这个用的科大讯飞2.0版本的最新版本。啊，在这个语音识别方面呢，这个灵敏度啊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高啊，包括我相信客户在这个实际看到我们实车的时候，在操作的时候，一定会能够让客户感到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超乎想象， 超乎想象，非常好。无论是配置、科技还是品质哈，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超过了之前出的每一款车型。嗯，好，这里是方向盘俱乐部哈，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林忆莲的《情人的眼泪》，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那么在广告回来之后呢，刘经理也会把这一款启辰 D60 的销售政策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不要走开，锁定收听。

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起码我留在那时光里。这此刻拉满了春眠，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只有一点，我老无所依，起码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起码我埋在这春天。 来自汪峰的春天里哈，欢迎回来方向盘俱乐部，我是主持人彤彤，问候大家下午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东风南方涿州专营店的销售经理刘经理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刘经理给大家介绍了这一款启辰 D60 哈，也说到了这一款车有在智联科技方面做到了非常好的，可以实现这个人机的互动性，是吧？ 嗯，对。 嗯，还有空间尺寸方面呢，也是超大的车身尺寸哈， 对， 也是非常的宽敞，可以让人坐着非常的舒适。 对， 嗯，也说到了这一款车的造型设计方面呢，可以说是非常有档次的高颜值哈。 对对对。 嗯，那这一款车目前店里是没有现车，是一个预售这样一个情况。 对，目前是属于的这个预售阶段啊。然后在预售阶段呢，这个我们也是针对这个客户呢，也是推出了这个预售的这个政策。 嗯 啊，然后这个只要这个客户呢，现在我们是举办了一个1元订购启辰车的这样一个活动啊，只要客户这个1元钱啊，就可以订购我们这个启辰 D60。然后只要1元钱呢，您可以享受这个预售期内这个所有针对 D60的一些政策。 嗯，还有呢、 啊、然后那个再包括我们可以这个和客户这个签署这个降价补偿协议，然后承诺客户如果说在春节前有所降价的话，我们会差倍的10倍的这个返还给客户、 哦、 这个差价、 哦、 对、 嗯、 然后这个让客户可以这个放心的这个选购我们这个启辰 D60 这种车。 嗯嗯 啊，然后目前这个订购我们这个启辰 D60 的话呢，这个是可以享受到我们这个动力总成的一个终身质保，包括可以享受我们一个终身流量的一个大礼包。 嗯 啊，然后在提车的时候呢，还可以获得我们的一个4999元的一个购车礼包。 嗯 啊，如果说是这个保有客户，就是我们的老车主，然后如果说推荐朋友这个购买这个启辰 D60的话呢，可以享受一个1000元的现金红包，或者1年的这个基础保养。 我可以理解为这个预售的政策要比等到这个新车到店我再去买的活动力度要很大。 对对对， 有很多很多的优惠政策。 对， 那刘经理，刚才你也说到你是刚从郑州回来去培训这一款车。这车你有试驾过吗？ 试驾过， 感觉怎么样？ 因为这款车呀，这个开起来的感觉跟这个尼桑的这个部分车型啊还是非常像的。包括因为它这个采用的这个变速箱和这个发动机都是用的这个和轩逸，是日产的轩逸，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它跟这个轩逸啊，像尼桑的蓝鸟、骐达也都是一个平台的这个生产的。所以说整体开着的感觉呢，就是还是你比较有这个尼桑的这种特质啊，就是比较舒适。然后同时油耗也比较低。这款车我在这个高速的时候我试过，这款车基本上在100迈的速度，基本上这款车匀速100迈，基本上它油耗呢基本上在5个油。 5个油？ 对， 天哪，这真的是太省了，非常非常省。 对， 刚才你也说到这一款车的它的这个科技方面很好。其实说了再多啊，其实都不如你亲自去试验一下。 对， 您试验过了感觉怎么样？ 非常灵敏啊， 非常灵敏。 对对对，在这个人机互动这方面，说白了，这款车它真的是可以让我们这个实现这个真正的解放双手， 解放双手， 对，光动嘴不用动手了。 对，因为我们在开车时候，如果你再去拿手机去找导航、去找加油站的时候，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对对对。 对，如果现在实现了这种人机可以交流的话，真的省了很多很多的事儿。 对，并且呢，它是在你车里边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实现这个对这个导航的操控。你坐在后座或者是副驾驶，只要你说一声"你好，启辰"，这个启辰立马就会，你就会把它，对，把它唤醒。 那这一款车的舒适度怎么样呢？ 舒适度也是延续这个日产的这个一贯的作风啊。这个车的这个在这个座椅方面设计的这个方面呢，这个不光是这个座椅这个材质啊，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设计方面啊，也是非常这个人性化。也是采用的这个人体工程学的这种座椅啊，它也是这个采用的3层材质，并且呢，它这个在这个面料的选用上边啊，也是非常非常的考究啊，采用这个纳帕级的这种工艺啊。 好，其实说了这么多，这一款车其实就说到了，无论是配置、科技还是品质，都是没得说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款车型哈。 对对对。 刚才我也上网查了，这一款车真的是非常好看，外形真的是高颜值。好，如果有听众对这一款启辰D60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到店去提前预售预定哈。 对， 地址呢是在涿州市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电话是03123669210，03123669210，在东风南方涿州专营店，东风南方涿州专营店。好了，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王菲的《天空》，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回来之后呢，刘经理还会把本周六23号的活动给大家带来一个详细的介绍。 世界的另一边，人间

心碎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碎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碎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 来自老狼的爱已成歌，欢迎回来方向盘俱乐部哈，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彤彤，问候大家下午好。那么在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东风南方涿州专营店的销售经理刘经理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刚才呢，刘经理也是跟所有听众介绍了，在9月8号东风启辰新上市的一款车型，叫做启辰的D60。也说到了这一款车，无论是从它的智联科技方面、空间尺寸方面，还有造型设计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包括品质方面都是没得说的。嗯，那么这款车呢，刚才刘经理也说到了，目前店里是没有现车，是一个预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 嗯，那把预售政策以及有哪些福利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好的。 嗯， 那这个目前这个D60这款车呢，这个现在预售阶段，只要是客户呢这个缴纳100000这个定金，就可以这个订购这个启辰D60，同时呢也可以享受这个预售期这个所有针对D60的一些这个政策啊，像包括它可以享受这个动力总成的一个终身质保，还可以享受一个终身的一个流量大礼包啊，包括如果说这个100000订购的话，在提车的时候可以获得我们提供的一个4999元的一个购车大礼包。 嗯 啊，同时呢我们也会向客户这个签署一个这个降价补偿协议。 嗯， 啊，也就是说因为马上临近春节了， 对 啊，可能好多感觉这个春节可能车的这个降价力度 会 比较大， 会便宜很多。 对，所以说针对这个D60这款车呢，我们也可以向客户这个签署这个降价补偿协议，如果说在春节发现这个车这个降价了呢，这个我们的差价是10倍返还客户的。 嗯， 对，所以说客户不用为了这方面去担心啊。如果说针对这个老车主推荐的话呢，也是可以获得相应的优惠啊。老车主推荐的话是可以获得1000元的现金或者这个1年的免费保养。 嗯，其实说了这么多，就是告诉大家这款车在预售的方面力度还是蛮大的。 对 对, 对， 预售的力度一定要比等这个新车到店然后再去买要优惠呀，包括它的这些赠送的东西啊要多很多很多。 对对对。 嗯，如果听众对这一款启辰D60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到店去预定哈。地址呢是在涿州市的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电话是0312-3669-2100312-3669-210。那这一款车什么时候店里会有展车呢？ 这款车预计呢是在10月1号或10月2号然后就到店了啊。 嗯嗯，刚才你也说到了，店里是有1块钱就可以预定这一款车。 对。 那比如说我现在交了这1块钱，等到10月1号或者2号。店里有展车了，我去看了展车，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我来补交差价。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嗯， 因为刚刚我给大家伙介绍的可能这个不是特别详细，然后这个等到我们实车到店之后，客户可以到我们店里亲自去感觉一下这个实车。 嗯， 然后如果说对这个实车这个还算比较 满意 的 话， 对，可以在这个补交我们的这个正式定金。 嗯， 然后预计呢这个因为目前属于这个新车， 对， 然后车源比较紧张，所以说这个提前预定的话呢，也可以享受这个先定先提车的这样一个这个政策啊。 嗯，好。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在本周六也就是9月23号店里会举办一个11提前大放假的这样一个活动哈。 对。 那么刘经理来把这个活动再给我们听众详细的介绍一遍。 好的。 嗯， 那这个在本月23号也就是本周六，我们店也会举办这个11提前大放假的这样一次活动。那这次活动呢也是这个为了让广大的购车客户呢可以提前的享受到我们这个11这个车展的政策。 嗯， 啊，您在这个11之前买完车，10月1就可以开着车 出去玩了， 对，出去游玩， 对对对， 嗯， 所以说在活动当天呢，只要是成功订购我们东风日产或者这个东风启辰的任意一款车型，都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购置税减免，像这个包括三年的免费保养、原厂导航以及交强险等等这些一系列的这个优惠政策。那同时呢，在活动当天，我们也是准备了20台的特价车，啊，这20台特价车的名额呢也是先到先得的，啊，如果说这个客户担心这个买比10月1车展买贵，啊，我们还可以和客户呢签署这个十一的这个保价协议， 嗯， 啊，保证客户能够买到比10月1车展还要优惠的这种这个政策， 嗯嗯，还有呢， 然后在活动当天呢，只要是客户到店，然后我们就会赠送这个电影票或者这个腾讯的会员， 嗯， 啊，如果说订车的话，还可以参与这个像砸金蛋呀、幸运转盘呀等等这些活动啊，这些活动都是100%中奖的。啊，那针对这个老车主的话，然后像尼桑或者这个启辰的老车主，如果说介绍朋友到店购买这个日产车的话呢，是可以获得一个300元的维修保养积分。 嗯嗯。 啊，如果说介绍购买启辰车的话，是可以获得一个500元的一个现金红包，这样一个这个政策。啊、 嗯嗯，好，感谢刘经理哈。嗯、那么也就是在本月的23号，只有这一天哈，并不是说从23号一直到10月8号都是有这个活动，不是的，只有这一天，本周六这一天。如果你在活动当天成功订购东风日产以及东风启辰的任意一款车型，均有机会获得很多很多的优惠政策。同时呢，在活动当天还准备了20台的特价车，先到先得。如果客户担心，比如说我买贵了，还会跟客户去签订保价协议哈。对。在活动当天呢，到店就会赠送电影票以及腾讯会员，订车成功还可以参加幸运大转盘和砸金蛋这样的活动，都是100%中奖的。如果有听众您正打算购入一辆东风日产以及东风启辰的车的话呢，不妨在23号当天一定要到店里去看一看，所有的活动力度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地址呢是在涿州市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涿州市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东风南方涿州专营店，电话是0312-3669-2100312-3669-210。好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节目也该结束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感谢东风南方涿州专营店，感谢刘经理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稍后还会有好音乐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